色仿似光年，鸟也争着叫喧，红日有意没意闪进来，床上照我大倦眼在身意，身体虽已醒了，怎么